叫做境外旅遊警示嘅小組啦，咁我哋就發出一啲旅遊嘅警示。咁其實咧，我哋喺四月中咧就已經派咗一啲單張噶啦，咁樣裏邊咧就係已經同大家講咗，就係好似嗱，好似我後邊嗰個大嘅布幕咁樣樣咧，有一個地圖嘅，就講咗中國而家國內嘅情況咧，就有一啲嘅維權人士啊，或者係一啲嘅總之係甚至乎一啲即係想有一啲言論自由嘅藝術家就俾人捉咗啊、拘禁或者被我哋叫被人間蒸發啦咁樣樣啦。咁或者我哋有啲最新嘅數字喎，係咪？ 係啊，嗱，咁咧係截至到五月上旬啦。咁我哋咧亦就統計咗，呢、這個其實唔完全噶，有56個人係被失蹤，或者係取保候審啊，甚至係正式逮捕咁樣。咁但係咪淨係得咁多咧？我好相信一定唔止咁多嘅，因為咧以我哋嘅能力，其實我哋好有限，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係失蹤咗，我哋都唔知嘅。我哋知道嘅咧就係因為有啲內地嘅網民咧係即係將佢上載，甚至係一啲我哋透過啲網絡知道啦。咁我頭先我哋講過話，我哋發出啲旅遊警示。咁好啦，咁即係香港有黑色旅遊警示啦。咁點樣先叫黑色旅遊警示咧？喺我哋嘅記錄裏邊咧，有四個城市咧係有即係值得我哋攀呢個旅遊警示俾佢嘅，就係咧第一個咧就係北京市，因為咧喺56個人裏邊咧有一半咧其實喺北京市嗰度嘅，其中10個人咧係失蹤，即係人間蒸發。咁大家淨係諗下呢啲數字都已經好得人驚。咁再講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四川省。四川省點解咧？佢人唔係好多，佢得7個啫。但係咧，佢打得最狠，七個裏邊咧有4個，即係超過一半咧係正式逮捕咗噶啦。而嗰啲逮捕咧都唔知發，都唔知係因為啲乜嘢。另外一個就係上海啦，已經有2個人失蹤啦。另外仲有咧就係廣東省，有6個人。哇！佢哋真係林林種種，有失蹤，有刑事拘留，有監視居住，有取保候審，即係五花八門。你諗得到嘅方法都可以喺廣東省度揾到，所以咧，我哋將佢咧列做黑色嘅旅遊警示，就呼籲大家去嘅時候咧小心啲。你要想清想楚，你先至好去，因為咧，如果你去到旅遊唔開心，要成日記住，唔知講啲咩嘅時候，咁就無謂啦，係咪？ 唔好以為我頭先講話咩代玉撞花，自己又走去嗰啲地方撞下花咁，跟住又俾人拉咗，唔好意思啊！ 或者係飲杯茉莉花茶，俾人哋請翻去飲茶，咁我都幫你唔到，可能灌水灌到你， 係啊，又唔好隨便咁樣請人食蟹啊，咁樣樣係嘛？ 係啦，尤其河蟹。係啦，咁咧，另外啲紅色嘅旅遊警示咧，就已經係有即係較少嘅人。俾我哋知道係失蹤啊，或者係被正式逮捕啊咁。咁呢啲就包括重慶啊、廣西啊、浙江啊、江蘇啊呢啲咁嘅地方，我哋就發出咗紅色嘅旅遊警示。咁但係其實更加大片嘅咧，就係啲黃色嘅旅遊警示。咁黃色嘅旅遊警示係表示咩咧？我哋仲未知道有人被失蹤、被拘捕諸如此類。但係你知啦，中國嘅官員而家咧就係茉莉花花粉症發作嘅，唔知幾時發作咧，就會有一個新人。就添咗上去噶啦，咁所以咧，為咗即係先話俾大家聽，如果要去內地旅遊咧，要點樣小心法咧？嗱，我哋而家咧就請各個主辦團體，即係我哋嘅合辦團體嘅代表咧，就上嚟台上高咧，就貼上適當嘅旅遊警示，咁俾大家知道。我哋請各個團體上嚟，咁係包括記協啦，即係我自己啦，獨立中文筆會、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同埋香港支联会，好，请大家贴纸。 好，我系西博， 黑龙江。 系啦，咁啊，大家都睇到啦， 系咪啊？系啦，大家睇到啦，黑色旅游警示嘅啦，包括北京、四川、浙江同埋广东省。咁至於紅色嘅咧，就有陝西、重慶、江蘇、山東同埋上海，以至係廣西。咁另外更加大片嘅咧，就黃色旅遊警示啊！我哋唔知道幾時咧，繼續去。 係啦， 我哋唔知道咧，呢一大片黃色嘅，而家暫時我哋未知道有冇人被拘捕啊、被失蹤啊、被喝茶啊諸如此類嘅情況。但係我哋唔知道咧，中國官員嘅茉莉花化粉症嘅呢個過敏症幾時出現㗎？咁咧，如果佢哋一發作咧，可能咧呢啲黃色嘅地方咧就會有變化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呼籲大家咧去國內旅遊嘅時候咧，要小心呢個國寶啊！唔知道呢國寶咧幾時喺你身邊出現， 可能咧同我哋啲行為藝術家有啲相似啊。佢哋咧其實而家喺已經喺大家嘅身邊，有啲朋友咧其實咧已經喺度做緊嘢噶啦。 係啊，我哋啲行為藝術都有咁嘅意思嘅，即係都好似啲國寶咁樣，隨時喺你身邊出現嘅。 不過我哋呢啲行為藝術家咧就可愛得多，我哋唔會好似嗰啲國寶咁樣令人哋呢個不寒而栗啊，造成呢個白色恐怖啊。 咁啊，唔該曬咁多團體咧，就幫我哋咧，即係喺嗰個我哋嘅布幕上邊咧，就展示咗究竟有啲咩嘅區域啊，咩嘅城市咧，係有啲紅色啊、黑色啊、黃色嘅即係旅遊警示啊咁樣樣。咁頭先我哋都提過好多次花嘅，係嘛？咁我哋咧就提過好多次即係。頭先你嗰個報紙上邊啦，都已經講過，嗰個 係 罂粟花。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咧就唔係講緊呢一種啦，因為咧罂粟花其實就係、是、即係講係毒品嘅意思咁。咁但係咧，我哋今日連埋我哋今連同今日嘅活動咧，有一個即係用以花嚟做主角嘅意味嘅，係咪？ 呢、這個當然就係茉莉花啦，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咧，所以咧嗱。在國內講茉莉花啊、飲花茶啊、河蟹啊諸如此類，大家要小心。但是在香港這個自由的土地上高呢，講茉莉花我相信是大家可以很放心的。所以呢，我們接下來呢就首先呢會幫我們有人呢是唱阿班呢，就會幫我們唱茉莉花，同埋還有、哦、最近有一個名人，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成日都知道了，成日都講是誰？ 喂 喂 ，I 喂喂，咁咧佢都有一個味呢首歌嘅，咁我哋嗱呢首歌咧係專登創作嘅，咁大家咧細味歌詞 係啦， 誰説茉莉花同埋味？ 咁唱首茉莉花先，咁樣咧大家都細個嗰陣時可能會學過啦，或者咧喺劉曉波嘅得獎典禮裏邊，我哋聽阿張萬君都。拉小提琴拉過啦，咁咧就係嗰首二百幾年嚟都係嗰首歌啦。咁我識唱嘅朋友可以一齊唱啦。 啊，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啊，一朵美麗的茉莉花，芬芳美麗滿枝桠，又香又。让我来向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茉莉花呀，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想有百人人夸，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茉莉花呀，茉莉花。 咁啦，就唱完茉莉花。咁咧，有一首歌咧，想同大家唱咧，叫做《美》啦。大家知道呢個艾美美啦，行為藝術家啦。頭先主持人講咗好多關於行為藝術嘅嘢啦。咁咧，艾美美咧，佢講過一啲即係好反，即係令人諗嘅説話啦。咁佢其中有講過，佢話咧每個人咧朝早起嚟咧都有得揀嘅。你可以揀勇敢一啲，亦都可以揀去懦弱一啲，即係多一啲恐懼，亦都可以揀自由，亦都可以揀做囚徒咁樣樣。咁我睇佢呢啲説話都即係自己起身都會諗啦，覺得大家都可以起身諗下啦。咁咧寫咗呢首歌叫做《味》，咁係艾美美個味啦，亦都係未來嘅味。咁我哋好多年嚟都有好多未完結嘅事啦，八年前嘅辛亥革命仍都未成功啦，國家仍然都未有民主啦。咁啊，廿幾年前嘅血案仍然未結案噶啦，咁好多嘢都未完結、未解決。咁我哋大家一齊繼續努力。 早上起來有這樣的選擇。 多点恐惧，早上起来有这样的选择，自由或是冲突，被幸福的人 唱一首廣東話嘅叫做《誰説》，咁咧應該有啲朋友都識得唱嘅，咁咧可以一起唱。 誰説我是應該恐懼？誰説我沒感覺困累？簡單的一個求財賺錢工具，無頭無臉無尾亦無嘴，誰說我有小不足道？誰說我沒資格憤怒？絕不應該去尋覓自己的路，無窮的不也為我好，誰明我有理想敢去堅持，強強暴力絕不可壓止，抱緊自信爭取公義，讓自由仍然成重要事，來挽我手走上征途，我惧怕奉承告，绝不会再等敌人怜悯，难做到，竟要做到，谁明我有理想敢去坚持，强权暴力绝不可压止，抱紧自信争取公义，来挽我手走上征途，同行何惧怕奉承告，决不 在等的人连慢慢走到竟要走到 咁啊，多謝阿班同埋 Marshall 幫我哋唱呢三首咁動聽同埋令人心思嘅歌。 係啦，因為其實三首咧都我哋都會認為佢哋都係我哋嘅即係社運嘅歌曲啦，可以講。咁尤其是中間嗰一首係阿班新作嘅一首歌啦。咁裏邊嘅頭先亦都阿班亦都講咗啦，即係艾薇薇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藝術家。咁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佢唔係淨係只係做自己嘅藝術工作。咁佢做嘅藝術工作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係關於整體社會嘅嘢，或者唔係佢生活周遭嘅人嘅嘢。咁佢咧就係每一朝早，佢都希望可以起身嘅時候諗下自己身處一個咩社會，自己係喺呢個社會裏面係做緊啲咩嘢。咁我哋係咪即係個人嘅生存就係只係為咗？真係淨係為咗食咧，為咗兩餐飯咧，淨係為咗係咁多，即係要揾錢啊咁樣樣咧。其實仲有好多嘢，咁我哋要有尊嚴，同埋我哋係需要想講呢啲嘅尊嚴嘅時候咧，係有一個自由，係有一個權利去發表我哋嘅意見嘅。咁而家咧艾薇薇就自從咧嚇失蹤咗，唔知去咗邊一度之後咧，都已經好耐時間幾日啦。 肯定超過37日呢一個所謂刑事拘留嘅最長嘅期限。咁咧，即係中國嘅官員啦，甚至係在港官員都話：，佢未講，你哋都唔知發生咩事，唔好講咁多嘢。咁但係佢哋一直都迴避緊一個問題，就係咧，根據中國嘅刑事拘留法咧，你7日加30日咧，即係37日咧，已經係最後嘅期限，你必須要交代。你究竟是拉人啦？你用咩罪名去拉人啦？如果是冇嘅時候，你是不是應該放人啦？諸如此類。咁好可惜啦嚇！而家即係中國強大啊，所以咧可以咧就基本上嚇，即係唔使點樣理人。所以咧，甚至係咧超過咗自己嘅法律，違反咗自己嘅法律咧，都唔需要向外界解釋。仲呢、這個即係非常之。態度都比較囂張啦，佢叫人哋唔好咁囂張，其實佢個態度先最囂張，就叫人哋你唔好咁囂張去管我哋嘅事。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今日咧呢一個咧都係叫做國寶出沒主義嘅題目嘅活動，咁都係有幾個團體一齊咧係夾埋一齊咧，就希望喺呢度咧發出一個旅遊警示為主題嘅一個藝術墟。咁樣，我哋而家今日咧，你都見到咧，有一啲藝術家咧，就喺周圍咧做緊一啲嘅行為藝術嘅。咁我哋有阿遠仔咧，係做緊行為藝術啦。咁同埋咧，大家市民，如果你哋係即係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同我哋嘅即係呢度側邊咧右手邊咧有草泥馬，你可以影幅相啦。又或者你想發表一啲意見，咁喺嗰邊咧，我哋亦都有工作人員咧可以提供一啲粉筆俾你去發表一啲意見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我手上邊啦，咁亦都有印咗好靚嘅一啲嘅印畫，咁就有一啲係關於艾薇薇嘅咁樣樣。咁大家咧都可以歡迎大家可以嚟同我哋一齊玩啦、參與啦咁樣樣嘅。咁我哋台上面嘅節目咧係繼續嘅。 嗱，除咗即係阿遠仔之外咧，其實行為藝術公民嗰邊咧都幫我哋揾咗另外一啲即係行為藝術家咧，同我哋喺人群之中，喺大家嘅身邊，喺你同埋我嘅身邊咧，喺度做緊一啲行為藝術嘅。咁除咗遠仔，仲有 Vince 啦，仲有沙漠啦，仲有雲遊等等嘅。咁而呢一班而呢個藝術公民嘅點解咁落力會幫我哋手去一齊去揾一啲朋友嚟到？同我哋即係參與呢個藝墟咧，亦都即係給予大家一啲更加多嘅警示嘅事啊嘅咧。咁我哋不如就請呢、這個藝術公民嘅發言人程展偉同我哋分享一下。 各位西洋菜街嘅朋友，你哋好，我係藝術公民嘅程展偉。首先好多謝中國境內各省外遊警示小組啦，搞咗一個依、這個藝墟啦，俾我哋可以參加。咁藝術公民咧係自4月3日艾薇薇被失蹤的事件發生之後，一班藝術家、一班文化工作者聯繫一起的一種關心社會事件和公民權利的一個平台啦。咁嚟到依一度，嚟到西園菜街去喺度可以站台講。我首先我都喺個人上面，我想好多謝兩個 西洋菜街上面的一些藝術家，包括了蘇春就和郝喜良。因為我們覺得現在的地方你看到可能有些東西你做得你看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你看到他們可以表達的自由這件事是一些藝術家或者公民去行使去使用出來的。我們很希望大家珍惜這個地方，珍惜這個可以表達的一個權利。相對來說我們在但是相對來說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裡面很多地方上面的人民不可以有一個這麼自由的空間去表達。我們希望香港人更加珍惜這個自由。雖然最近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白色恐怖慢慢慢慢地發生，用重案組來捉徒啊，用粉筆紙都說不得的一個地方。那我們很希望各位市民繼續關心這件事。在最後呢，我們呢會有一個行為藝術的表演啦，就是叫一班行為藝術家啦，我們呢會表演一個叫做嘔吐白色恐怖，向現在我們這個狀況，向我們現在這個政府對艾美美這麼敏感的事件去作出一個反應，作出一個強烈的反應的表演。多謝大家。 好多謝啊，程展偉啊，同我哋即係介紹藝術公民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嘅一啲行為藝術嚇。咁呢個嘔吐白色恐怖啦，我哋希望嘔曬呢啲白色恐怖之後咧，香港唔會再有呢種白色嘅恐怖嚇，繼續我哋能夠暢所欲言嘅一個自由嘅空間。 咁而家咧就係一個嘔吐白色恐怖嘅表演。 好多謝藝術公民嘅朋友啊！真係骨啃在喉，不吐不快喎、 啊。就要將佢吐曬出嚟嚇，嘔曬出嚟。咁好多謝幾位嘅即係從文化藝術工作嘅朋友啦嚇。咁、我哋其實頭先咧都已經同大家講咗啦，其實今日嘅節目好多嘅，五花八門。咁仲有除咗我哋頭先講一啲嘅行為藝術啦，或者係一啲歌唱啊咁樣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啲比較深沉深思嘅表演。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欣賞藝術之餘先做一件事，然後先來聽我們這個這麼深沉、這麼深思的一個朗誦。就是其實在那個前面的綠色棚那裡，我們有朋友是有一個簽名運動的，咁咧係有要求釋放艾薇薇同埋所有在囚嘅意見人士嘅，請各位朋友去我哋嘅棚裏邊先簽得你嘅名。我相信大家嚟得到呢度咧，都係熱愛自由嘅朋友，亦都希望咧一啲即係被無理拘禁嘅人咧係能夠早日獲得釋放嘅。所以我請大家咧，稍如欲步啦，去綠色個棚嗰度咧就簽低你嘅名。多你呢個力簽名咧，就多一份力量咧去爭取呢啲人咧係盡早獲得釋放。咁喺簽名之餘咧，亦都當然啦。嗱，你隻手喺度忙緊啫，你隻耳係得閒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請詩人孟浪同埋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嚟同我哋朗誦呢個《過一回再説》。嗱，蔡耀昌講嘢咧，大家可能聽得多噶啦。朗誦我都係第一次聽，請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哋。 大家都可能唔知道我係朗誦，其實我。中學時代都有參加過朗誦嘅訓練嘅，不過好耐嘅事啦。咁今次都係破例嚟去做一個藝術表演嚇。 好，那今天我和蔡耀昌啊蔡兄一塊朗誦艾薇薇在1986年他28岁的時候在美國寫的一首新詩，叫《過一會兒再說》。 嗱，這個咧我哋而家朗誦嘅係艾薇薇嘅，好年輕啦。是1986年就28岁嗰阵时候，艾薇薇嘅一首诗就叫《过一会再说》。 好，我念普通话，蔡耀昌念广东话，怎么我们轮着来念？ 对对对， 我是人类性情中最弱的一种，听其自然，在任何事变中， 城市3个月。冇见一个小朋友，超过系贩卖皮球，冇歌，用唱歌嘅左眼瞄准右眼，然后系搬屋嘅季节病，到处都埋下新嘅地址。地球另一边嘅一棵大树，由呢一边生长出嚟，好似一棵。 救人的人拒绝救自己，

喺即係呢個維穩費要喺呢個天文數字即將爆煲之前咧，我哋唔少嘅普通人、維權人士甚至係意見人士咧，就已經係被失蹤啊、被喝茶啊，甚至係被正式逮捕啊咁。咁呢啲人咧，我哋希望大家記住佢個名字。我哋請歐陽東。果然是这个被捕的人士还犀利过啲维权费，维权费是维不住的。因为最重要呢，其实是应该要泄洪，是应该要给人民宣泄同人民沟通，而不是呢将它堵塞，堵塞是没用的。 没错啦，即是刚才呢我都不敢走埋你，因为个波一路越吹越大，都不知道几时爆。咁实在是即可以完全是反映到那个我们想讲的那个问题啦。咁係，我哋頭先咧，其實喺台上邊咧，即係喺度歐陽東有一個表演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另一位嘅行為藝術家咧，阿婉仔咧，都喺我哋側邊咧，就係做緊另外一項嘅行為藝術嘅。咁佢而家咧就係即係燒緊嗰個咧，嗰啲係艾草嚟嘅艾草。 咁我諗大家都好清楚點解要點艾草啦，係咪啊？啊！咁而大家亦都望一望啦，呢一幅地圖，我相信大家亦都唔會陌生，係一片俾人咬咗一啖嘅海棠葉。啊，自從呢個外蒙俾人哋獨立咗之後咧，呢個海棠葉咧，而家就成為咗而家呢個樣。咁但係咧喺呢個海棠葉裏邊咧，其實係有唔同嘅艾，好似艾薇薇咁嘅人咧，係即係受到打壓嘅。咁我亦都希望啦嚇，艾草。呢、这個艾草其實有另外一個意思嘅，係一種中藥，係可以解除一啲痛苦嘅。咁究竟阿婉仔同我哋即係喺度燒艾草，可唔可以宣泄到內地嘅維權人士被打壓嘅一啲痛苦呢？我哋希望可以嚇。咁我哋等阿婉仔咧繼續做呢一個活動。咁喺台下有呢個活動之餘咧，我哋台上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嘅活動。咁咧就係阿 Stanley 咧會同我哋唱兩首歌。 是係啦，咁因為咧，我哋就有即係今日有唔同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跟住個歌曲咧就有頭先就唱咗茉莉花，咁未啊咁樣樣，咁而家咧就有誰的憲章，我有何過錯，咁就係阿 Stanley 幫我哋唱。 麻煩 Stanley， 咁佢第一首咧會係我有何過錯，跟住咧就係誰的憲章。 打好。在困扰独自一个，好像没什么发生过，我到今天终于明白有什么过错。穿着的坦诚都变成了被控诉的理由，相信你在流，我的孩子今天七岁，却面对大雨狂风吹，我的爱人默默地愿为我掉眼泪，受害的宝宝无路可退，无法安详去睡，你居中在手里，答案却不可追。我、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对错，我们心里有结果，仿佛与生俱来就被关锁。再问我，请你告诉我，是非黑白是什么，让孩子的未来在光明中度过。哦，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对错，我们心里有结果，仿佛与生俱来就被关锁。 告诉我是非黑白是什么，让孩子的未来在光明中。 这首歌是写给赵连海当年为了结石宝宝之家去维权，但呢就遭到检控。咁当年喺上年嘅时间，我哋一班中大嘅朋友就为佢写咗呢首歌《我有何过错》。下一首歌系《谁的宪章》，系2009年12月嘅时候，圣诞节嘅时候，刘晓波先生发起咗呢个08宪章，被判入狱11年。 谁将不敢当炮枪，莫惧嘲讽与薄凉，谁敢挥不讲射击，受尽逼迫与折磨，谁发真心写宪章，愿有公义被宪章，谁于监仓都发光，黑暗都因而被照亮。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谁将不甘当炮枪，莫惧嘲讽与薄凉，谁敢挥不讲射击，受尽逼迫与折磨，谁发真心写宪章，有公义被宪章，谁于监仓都发光，黑暗都因而被照亮。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同报上？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同报上？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歌唱？ 释放维权人士，释放艾薇薇，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 与中国。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多谢 Stanley。哎、各位市民，如果你啱啱行過未知道我哋喺度做乜呢，咁我或者再簡單講講。其實呢，我哋係中國境內各省外遊警示小組，咁我哋喺度就就住國內嗰個表達自由被壓迫嘅情況呢，就發出咗一啲旅遊警示。咁亦都今日呢喺呢一度呢係舉行咗藝墟，用藝術嘅形式呢嚟到表達。咁呢而家喺地上呢，其實呢除咗我哋喺台上喺度講嘢之外呢，台下呢係有唔同嘅藝術嘅朋友呢同我哋做緊一啲行為藝術嘅。咁呢就我哋見到呢而家阿木仔呢就喺度呢見到大家地下嗰度呢好大隻個放字。咁放咩呢？放風又得，放話又得，呢啲港府官員成日都會放話㗎。咁呢仲有就係放，當然又放艾薇薇啊，放趙連海啊等等啦。咁我哋希望咧，大家咧留意一下呢一啲嘅即係喺你身邊發生嘅行為藝術。咁喺再前少少嘅即係棚裏邊咧，我哋都有人喺度洗緊太平地嘅。咁睇太平地咧，就好多人咧就大家都如果冇忘記啦，我哋較早前咧有啲朋友喺度喺地下度畫公仔咧，警方就話要佢哋洗翻乾淨佢。即係我又唔明白點解其他啲嘢咧可以留翻喺個地下度，你寫艾薇薇咧就要洗咗佢。咁而家咧我哋就大家睇下究竟喺度洗緊太平地嘅洗啲咩咧？ 咁會唔會使咗啲警察去咧？我唔知嚇，大家自己上去睇一睇。 係啦，咁其實咧仲有其他活動包括咗一啲好靚嘅印啦。咁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嗰啲即係帳篷嗰度咧，就去即係做下呢啲印啊，或者係寫下你哋想留言嘅話咧，亦都可以。我哋有啲粉筆咧，都可以俾你哋留下言嘅。咁其實咧，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一啲好多唔同啊！今日咁多好多即係藝術嘅活動。咁頭先有歌唱啦，有詩歌嘅朗誦啦，咁亦都有一啲行為嘅藝術啦。咁跟住落嚟，我哋有一啲咧就真係撈消閒意，因為咧我哋有講故仔啊。 係啊，熊仔叔叔會同我哋講故仔。咁咧，如果係有小朋友嘅家長咧，都可能對阿熊仔叔叔咧唔會好陌生噶，因為阿熊仔叔叔咧成日去學校嗰度咧會係講故事，咁佢嘅講故事技巧，我相信係毋庸置疑噶啦。 係啦，同埋咧，大家咧就可能平時都係聽好多唔同嘅即係童話故事啦，咁但係熊仔叔叔講嘅故事咧有啲唔同嘅，就算係童話故事咧都有另外一啲另類版本嘅，咁睇下佢今日又同我哋講個咩故事啦。 好啊，熊仔叔叔唔該。 企好啲，我想睇到人啊！好咁啊，一個禮拜之後又嚟呢度講故仔。我見到一個小朋友，幾多歲啊你？呢個故仔係我十歲嗰年發生。十歲嗰年我讀五年班，喺深水埗搬入黃大仙。黄大仙廉租屋第七座734，就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很神奇的街坊，一个女孩子。那时候那些廉租屋呢，就是那条走廊，一条走廊就是一个世界，家家户户都打开门，然后拉埋到铁闸，那些小孩就出在那里玩，我都亦是一样。成条走廊只有一个细路女唔能够出嚟玩，佢住喺754。爸爸妈妈话唔好出去玩啦，学坏晒啊，曳啊！我哋都觉得好惨，细路仔。呢、这个细路女佢叫做茉莉花，咁我哋至多都系行过佢门口同佢打声招呼，冇乜机会同佢玩，直到有一日。我同我个老友嘅有魔术师就谂住去走廊尾个空地嗰度打乒乓波，一路拍住个波一路行，就经过754，即系茉莉花间屋门口，佢就叫住我哋：，喂，你哋喺我门口打，我帮你做嗰个网啊！佢一讲完就伸咗条棍出嚟，挂咗啲毛巾仔，就真系好似个乒乓波网咁样。咁我同阿魔術師咧就踎低，一人踎一邊就喺度打啦。茉莉花睇都好開心，佢唔係淨係睇喎，佢仲喺度評論下邊個打得好，邊個打得差。我同阿魔術師就越打越開心，越打越開心。最初我同魔術師都係覺得啊，佢真係可憐喎，陪下佢咯，唔好咁悶啦。但係發覺原來佢講啲嘢咧，令到我哋好開心。除了評論我們那個打乒乓的技術之外，他還講笑話。其中有一個笑話就是他問過他爸爸，我使唔使推個輪椅推你走啊？咁樣。咁啊，佢阿爸就話，你讲乜嘢啊？唔好讲呢讲嘢啦，为你好嘅啫。阿爸，你做乜唔俾我出去玩啊？为你好嘅啫。阿爸，点解我成日你做一个钟头功课，我要做五个钟头功课嘅？为你好嘅啫。阿爸，我赖咗屎啊，为你好嘅啫。咁即系佢阿爸咧，来来去都嗰句，所以佢以后都唔问。就系咁样，我哋嗰日喺嗰度打完乒乓波之后，其他嘅细路仔打乒乓波都去揾阿茉莉花，唔单止打乒乓波。茉莉花仲谂到好多唔同嘅游戏出嚟，佢都有份玩嘅。譬如好似跳绳，佢唔能够出嚟玩跳绳， 於是佢就叫我哋拉住條橡筋繩，佢就拉住一邊，另外嗰邊就拉咗個755，即係對面嗰度。然後啲細路仔喺中間就可以喺度跳小皮球、香蕉油、拉兒開花111。然後到佢跳咧，佢又叫我哋揸住條繩喺走廊嗰度，佢就將嗰條橡筋繩拉入佢屋企，綁住張牀牆角或者台角，佢又可以喺度跳小皮球、香蕉油。慢慢我哋就覺得，喂唔使喎 ，OK。雖然茉莉花一直都係困咗喺間屋入邊，佢成日都係同我哋一齊玩。有時我哋唔喺走廊嗰度玩，我哋就算落咗街玩，都覺得咧佢喺我哋身邊，因為佢諗咗好多好多好有趣嘅遊戲，我哋一定會記得佢。有一次，我喺街嗰度玩玩下，突然間見到茉莉花喺我側邊，我嚇咗一跳，冇理由嘅喎，佢阿爸唔俾佢出嚟嘅喎。於是我就問下佢：你係咪茉莉花啊？佢冇答我，笑笑口，岌一岌頭。我就即刻走去佢屋企嗰度望下入邊。茉莉花，你正話有冇出過去玩啊？佢又冇答我，淨係笑笑口，擰下個頭，冇理由嘅。我又走翻落街嗰度望下佢，哇！佢又喺度，你係咪茉莉花？岌下頭，笑笑口，我又走去佢屋企。擰下頭，原來唔係淨係我一個發現，茉莉花有時唔知點解就現身咗喺外邊。過咗大概年齡到咧，佢爸爸媽媽咧就將佢送去寄宿學校，唔俾佢翻嚟，放假都係放咗去阿姨屋企。不過我哋一直都記得佢，正如我正話講過。佢教咗我哋玩一啲遊戲，好好玩。咁我依家咧喺呢個通渠大道嗰度教大家玩呢個遊戲，希望大家記得茉莉花。你哋識唔識得玩猜情尋先？包，我哋一齊叫咯喎！包你啊，剪你啊，揼你啊，我包你啊，我剪你啊，我揼你。但係茉莉花就教我哋咁樣玩嘅，就係咧，我揼。你呀，我剪你呀，我包你呀，我剪你呀，我揼你呀，咁样边个会赢呢？就是一路噏住一路噏住，都同佢出嗰个唔同嘅就会赢啊。咁依家边个有兴趣想玩嘅呢？就喺度玩。如果赢咗嗰啲咧，即系连续十次咧唔出错嘅咧，咁我奖份礼品俾佢。个礼物就系我今日翻跟佢翻屋企咧，佢一路整饭俾我食，一路讲故仔俾佢听。有冇人玩啫？冇人玩啊！即系你哋大个人真系惨啊！嗰度有个细路噶，好似你出嚟，我同你猜。呢个就系其中一个茉莉花教我哋玩嘅游戏。但系喺我心里边，喺我心里边咁多年之后，我仲记得佢教我哋一个游戏，其实唔系真系游戏嚟嘅，就系咁嘅。佢唔知点样咧，储咗一盒咧嗰啲糖纸。啲玻璃紙嚟嘅，四四方方嗰啲玻璃紙。咁然後咧，食完糖嘅抹乾淨，然後就整乾佢，然後揾啲書夾住佢，然後就放喺個手板嗰度。嗰張玻璃紙咧就會自己咁樣攣起上嚟。我哋個個都識嘅，但係有一次，茉莉花就將佢嗰個寶貴嘅收藏成盒嗰啲玻璃紙攞曬出嚟，然後就一人派一張俾我哋，我哋成十幾個僆仔喺度。然后叫我哋放喺手上边，然后叫我哋轻轻吹起佢，我哋就系咁样一吹起嗰啲攣起嘅玻璃纸，佢哋就好似蝴蝶咁样一路喺嗰个走廊嗰度飞啊飞出去，唔系十几朵，因为佢又再俾我哋，再俾我哋，于是成个走廊就系呢啲玻璃纸变咗蝴蝶嘅玻璃纸喺度飞。我一直都唔知點解咁樣可能，即係點解可能係咁。後尾直到有一日，我睇到一句説話，就係話自由就好似風咁樣，冇嘢擋得住佢。我今日個故仔講完啦， 多謝紅仔叔叔。 我哋都已經唔係呢個説呢個國王穿新衣的小孩係嘛？我哋咁，但係有一樣嘢，我相信咧，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嘅。不過都其實都唔可以講，呢個係一個好嚴肅嘅事，就係咧。如果大家啱啱經過未知道嘅，請去前面綠色棚嗰度咧，我哋有一個簽名運動啦。咁咧係呼籲咧係簽名支持，爭取釋放呢個艾薇薇同埋所有嘅在囚啊，或者係被失蹤啊嘅異見人士嘅。 咁另外咧喺我哋右手邊咧，其實咧喺草泥馬附近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粉筆字嘅。即係好似塗鴉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唔係淨係話你留言啊咁樣樣嘅，咁仲有咧就係希望大家市民咧可以幫手一齊咧寫翻即係幾年前喺四川地震嗰幾千個學生嘅名字，因為其實咧當陣時咧係有好多嘅義工咧，其實係幫手咧係找出呢一啲嘅即係小朋友佢哋。是在個地震那裡遇難的時候的名單的，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我們右手邊，那也可以幫手一起支持我們這個即是為了紀念他們，那就在個地上面呢寫回他們的名字 的。當年艾薇薇是在四川地震之後呢做了一個活動啦，就請義工去找這些即是在因為豆腐渣工程而死去的學生，那其實個人數有五千多個。如果我哋香港人冇五千幾個人去寫呢五千幾個學生嘅名字，我哋咪真係有啲醜呢？我希望我哋呢啲醜事唔好出現嚇。我呼籲大家咧係去喺我哋嘅右手邊嗰度咧，係有一個粉筆字嘅塗鴉活動咧，就係、是、寫嗰啲喺四川地震裏邊死去嘅學童嘅嚇。咁、我哋希望亦都喺三週年剛過啦嚇、希望大家係唔好對佢哋。忘記，我希望大家莫失莫忘，係記住呢一班因為豆腐渣工程慘死嘅學生。咁咧接累住落嚟咧，我哋係會再請翻阿班咧，同我哋係唱歌嘅。咁啊，唔該阿班。 係啦。 OK 啊，我 OK 啊，吉他都 OK 啊，吉他冇聲。嚇？不好意思啊，我未開pick up。內地好多人唱噶，係咯，而家唔准唱噶啦咩？係喎，有花粉症喎，好似話個政府有。可以，咁咧唱一首歌叫做《味》啦，就係艾薇薇嗰個味，亦都係未來嗰個味。咁咧未來咧喺大家手裏邊。咁咧艾薇薇講過一句説話嘅，佢話咧大家朝早起身咧就有得揀嘅，其實你可以揀勇敢一啲，亦都可以揀咧有多一啲嘅恐懼。咁咧，你可以揀做自由嘅人，亦都可以揀做囚徒。咁我哋睇下大家自己，我哋大家自己諗下要點樣揀未？ 早上醒來，有這樣的選擇，多點勇敢，還是多點恐 早上醒来有这样的选择，自由或是囚徒，被幸福的人 俾啲掌声阿班啊！头先阿班讲到话未来是我们的，其实未来亦都系我哋嘅年轻嘅一代嘅。我哋见到好多小朋友喺度写字，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写啲系乜嘢啊？ 系四川受害人 嘅。系啊，四川受害人啊，佢哋知道自己喺度做咩噶？你哋唔好以为小朋友唔知啊！好多谢佢哋帮我哋纪念住。在四川豆腐渣工程里面逝去的儿童、啊、他们很多是七岁咁上下就离开了我们，咁我都好即是好，因为有些小朋友在跟我们帮我们一起纪念啦。咁其实呢，除了这些小朋友可以纪念这些小朋友之外呢，其实、啊、大家路过的朋友呢，我都呼吁呢大家呢去草泥马附近那里啦。咁那里呢是有个名单呢，就是村镇死去的儿童，那5000多个儿童的名字来的，我们希望大家莫失莫忘，请大家帮忙去写下他们的名字，也都希望大家去支联会的摊档那里是签名，争取释放艾薇薇和所有的在囚人士，以至是为六四签下名 字。其实呢今天我们很热闹的，有刚才的歌唱啊、诗歌的朗诵啊，咁同埋呢就在場呢有好多嘅行為藝術家呢同我哋做緊一啲表演，咁所以呢大家市民嚟到呢度嘅時候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實喺你周圍呢都可能有一啲嘅行為藝術家喺度表演緊嘅，咁我哋亦都好開心啦，有啲小朋友同我哋一齊係參與寫返嗰啲喺汶川地震裏面因為豆腐渣工程就即係即係犧牲咗嘅小朋友啊，咁樣樣。咁頭先咧，如果咧阿熊仔叔叔講故事嘅時候，啱啱有啲小朋友喺度，更加好啦，咁樣樣。不過咧，跟住我哋落嚟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行為藝術家幫我哋表演喎。咁就係有一代人同我哋做一個表演嘅。咁其實咧，一代人咧就好多時咧都會由我諗係應該2000年之後，2003年之後咧，其實就有好多時咧喺六四嘅紀念活動啊， 咁都我哋都會見到，即係一代人咧就幫我哋做一啲嘅表演，咁同埋佢哋嘅即係嘅表演嘅內容咧，其實都好多時都係同翻即係譬如話係六四嘅事件啊，會有啲關係啊，咁亦都會有好多係同即係漸漸同香港社會嘅事。即係嘅議題咧，都好有關係嘅。咁佢哋今日咧，亦都會同我哋做一個行為藝術啦。咁就會係除咗喺台上面咧，亦都會希望可以同台下嘅朋友咧多啲嘅互動嘅。咁我哋跟住咧就將時間交俾佢哋啦。 好，請一代人劇場嘅朋友。 大家好，我呢一代人公社。我想問一下大家咧，有冇試過被運嘅經驗啊？被運嘅經驗，運 lift 有冇人運過 lift 啊？運過 lift 有冇試過？譬如去廁所，去完廁所，推極都推唔翻出去啊？或者自己間房裏邊，嘭嗰道門運住咗自己嘅經驗有冇啊？有啲人有試過，那個感覺其實都唔好受啊。雖然你明知道一陣間咧。那個人會開翻部 lift， 你可以出翻去。有個開鎖佬嚟啦，會幫你開翻道門，你可以出翻去。但係個感覺都係好難受嘅，被困住。咁何況無端端，因為你講咗啲嘢，因為你做咗啲嘢，唔知困幾耐，嗰個感覺咧就更加難受。我想咧呈現一下，究竟被困嘅經驗會係點嘅咧？請演員。被困的经验，除了困 lift 和困在一间房里面，原来现在还有很多人被关押了在一些黑暗无光，没有食物，还要是一种无止境的关押里面。我们试一下用我们仅有的被困的经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痛苦是多么大啊。好啦，除咗困咧，我相信咧，另一個經驗咧，可能大家都有嘅。有冇試過俾人搜啊？同學有冇俾老師搜過你個書包啊？有試過啊？老師係點啊？走埋嚟話：同學打開書包，你試下講下嚟聽好唔好？ 同學打開書包。 佢真係咁樣講噶，同你。咁然後你嘅反應係點啊？ 好驚咯。 好驚。其實你裏面好像應該沒有壞東西的，沒有一些壞東西的， 沒 有啊。但你也很害怕，是吧？為什麼老師會搜我的呢？即時間都很害怕，雖然我沒有做錯，沒有做錯，有人走過來搜你，你都很害怕，是吧？好，有沒有試過被人查身份證在街上？你沒有，你都不用帶身份證了，暫時，是吧？有沒有試過在街上查身份證？有試過。那個感覺，零晒頭嘅， 如果而家呢三個人埋嚟話要你打開個袋，如果佢埋嚟話要打開你個袋，睇下你裏邊有啲乜嘢，打開啊！打開個袋啊！佢甚至唔會收你任何證件，總之打開個袋啊！誒，停一停啦，停一停，打開個袋啊！你嘅感受會係點咧？俾人搜，搜你嘅身，搜你嘅袋，打開個袋啊！即時你嘅感受係咁樣嘅。是啊，打开个袋啊，俾个证件嚟睇下。可能你都会拧晒头，但系原来喺中国大陆有好多人就系咁样无端端要被搜。你冇得反抗，你可能唔知咩事。好啦，我哋呈现一下被搜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咁佢哋会扮演三个唔同嘅角色嘅，我哋一齐睇一睇被搜身、被搜的故事。 你唔好行埋你啊！你系男，我系女，你唔可以掂我噶，唔好手我啊！唔会行过嚟噶，唔过啊，唔得！做乜手我身？你系咪警察？唔会打，你系咪警察？唔会俾你，我唔会开，唔好行埋你啊！救命啊！唔好行埋你啊！我做乜要跟你翻工嘅？唔好掂我，唔会开。你想警察？你嘅公安证啊？你有冇公安证啊？我点真定假噶？我唔会跟你翻。你冇骑走我嘅个袋。点啊！你哋唔好守我啊！唔好行你啊！你想望住啊？救命啊！有人嚟救我啊！救命啊！唔好守我啦！你想点啊？你唔好守我啦！ 我俾花绿茶。 我哋嘅希望就係有一日，我哋唔會無端端被韞，同埋唔會無端端被搜， 同埋唔會飲啖茶都俾人拉啊！好，時間交翻俾大會。 多謝好多謝呢個一代人公社嘅朋友同我哋演出呢一個劇場。部分反映到呢個被守、被捕、被困嘅苦況同埋嗰啲，即係嗰種心理威脅啊，係嘛？係 啊。 咁咧接住落嚟咧，其實我哋都仲有好豐富嘅節目噶噃。 係啊，其實咧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冇咁多色彩同埋冇咁多。冇咁多嘢喺我哋周圍，但係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啦。咁我哋其實咧呢度咧嗰個空間嗰度咧個地下咧都寫上咗，用粉筆字寫上咗好多嘢。咁呢啲咧都係喺即係四川地震嘅時候，因為豆腐渣工程而死咗嘅學生嘅名嚟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咧都仲係繼續緊嘅。咁如果市民咧係想參與嘅話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呢邊即係右手邊嗰邊咧。咁啊，見到草泥瓦附近咧，咁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工作人員咧，有一啲粉筆可以提供俾大家。咁其實咧，大家咧都係寫緊一啲四川地震嘅時候犧牲咗嘅嗰啲因為豆腐渣工程而死咗嘅小朋友嗰啲名嘅。咁就希望大家唔好忘記佢哋啦，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咁其實咧，我哋仲有一啲簽名嘅即係要求釋放嘅簽名運動喺嗰邊啦，即係喺嗰個綠色嘅帳篷底下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嚟留翻你哋嘅簽名啦。咁亦都有其他嘅，有好多嘅行為藝術家喺我哋周圍咧，都係喺度做緊一啲行為藝術嘅。咁所以咧你哋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會感受到，亦都會感覺到噶啦。咁點解我哋今日咁多行為藝術同埋藝術家啦？咁其實咧，都係同我哋講緊呢一排咧，就係喺國內啦，有好多嘅維權嘅人士啊，或者係希望可以行使佢哋言論自由權利嘅人士咧，係被捉咗、被監禁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有就有我哋國寶出沒主義呢個藝墟嘅，咁就喺呢度舉行。咁其實咧，我哋就有好幾個團體係一齊主辦嘅。咁我哋今日咧都已經上演咗好幾項嘅即係藝術活動噶啦，咁有啲歌唱啊，亦都有朗誦啊咁樣樣。咁其實咧，仲有咧就係我哋頭先咧都係話見到有啲小朋友咧喺度寫字，咁我哋已經有一輪嘅古仔講咗噶咯喎。 小朋友中意聽古仔嚇，咁啊頭先講阿熊仔叔叔講故事嘅時候咧，我見到好多人咧個反應都非常之好啊。肯定好過我哋兩個，咁所以咧，我哋咧再請熊仔叔叔出嚟同我哋講故事。係 啊，唔該。 喂，哎，咁咧，正話阿 Mark 姐咧 ，Mark 姐其實同我好多年同事嘅啦，曾經有冇30年啊？廿幾三十年前，我哋曾經一個短時間喺一個報社嗰度做過同事。佢好客氣啊！佢話即係我出嚟講會好聽過佢，其實唔係嘅。只要大家仍然保留一個細路仔嘅心咧，所有嘅故仔都好聽。我哋保留一個想像，咁我哋就會有未來。我哋嘅未來先有希望，所以唔好諗住一定要叫啲細路仔嚟聽。我希望啲大人啊、年青人啊，佢哋都留一留低喺度聽。如果你哋覺得好聽咧，咁可以帶我翻你哋屋企咧，今晚講古仔暗你瞓覺。好，今日同大家講個古仔咧，就係講我細個一個街坊。我五年班嗰陣時就搬入呢個黃大仙住，喺深水搬入黃大仙，當時就叫做黃大仙廉租屋，即係依家啲上村。我喺第七座734。搬咗入去冇几耐，就遇到一个好神奇嘅街坊。今日就系讲呢个街坊。我住734，呢个街坊住754，佢叫茉莉花。当时嗰啲屋村，一条走廊就系一个世界。咩意思呢？就系家家户户打开晒门，净系拉埋道闸，啲细路就涌晒出去玩。我哋嗰度亦都系一样。成条走廊唯一一个唔能够出去玩嘅就系茉莉花，因为佢爸爸妈妈话唔好出去玩啦，学坏晒啊咁，所以成条走廊都净系得佢冇得出嚟玩。我哋差唔多就系因为咁样分开咗两个阶层，我哋个阶层就系铁闸外面嘅阶层，佢就系唯一一个铁闸里面嘅阶层。有一日，我同我个好朋友阿魔术师谂住去走廊尾嗰个空地嗰度打乒乓波。 经过七五四，茉莉花就叫住我哋：，喂，你哋唔好去空地打，喺我屋企门口打。讲完就伸一条棍仔出嚟，嗰条棍仔绑住一啲手巾仔，于是就好似叫乒乓波网咁样。我同阿魔术师就踎低喺度打啦，啪卜啪卜啪啪卜啪啪啪卜啪。茉莉花好开心睇得，佢唔系净系睇啊，佢仲喺度评论下边个打得好，边个打得曳。然后跟住到咗打完，我同阿魔术师都觉得，最初我哋以为同情佢，陪下佢，然后发觉系佢陪我哋，因为佢讲咗好多好好笑嘅笑话俾我哋听。自此之后，啲细路仔就好少去空地打乒乓波，大家打乒乓波就去到佢门口。打乒乓波，听佢讲笑话，听佢讲故仔。唔单止咁样，佢仲教我哋玩好多唔同嘅游戏。好得意就系，佢好似系喺俾人困咗喺入边咁样，但系佢想象到嘅世界，佢提出嚟嘅游戏，好似比我哋去得仲远。所以我哋成条走廊都细路仔好中意佢，然后发觉除咗打乒乓波之外，佢仲可以喺间屋入边同我哋嘅出边咧玩好多嘢，譬如跳绳，佢会揸住条橡筋绳，然后叫啲小朋友拉过对面七五五嗰间屋，然后佢就啲小朋友咧就喺走廊嗰度跳小皮球、香蕉油啊、奶儿开花一十一，然后到佢跳咧。佢又叫啲小朋友喺出面拉住条橡筋绳，佢将条橡筋绳拉入佢间屋嗰度，绑住啲台脚、凳脚，佢又可以喺度跳。就系咁样，茉莉花就成为咗我哋呢班小朋友嘅一部分。有时我哋唔喺佢门口玩，落咗街玩，都感觉到佢同我哋一齐，因为事实上有好多游戏通过佢嘅想象变得更好玩。信唔信都好，我试过有一次，唔止一次。在个街嗰度玩玩啦，突然间见到佢喺我身边，冇理由噶，我阿爸阿妈唔俾佢出嚟噶嘛。于是我就望实佢，问下佢：你系咪茉莉花？佢冇答我，笑笑口，点下头。我都系唔信，即刻走去屋企嗰度望下，喂，佢又喺入边。于是我又问佢：正话嗰个系咪你嚟噶？佢冇答我，净系笑笑口，拧下头。如是者，我就系又走出街，又走佢屋企，又走出街，走屋企，我都搞唔清楚。到底边个系茉莉花？不过呢个都唔紧要，其他嘅小朋友都遇过同样嘅情况。过咗大概年零两年，佢爸爸妈妈就将佢送入寄宿学校，连放假都唔俾佢翻嚟。我哋就再冇见过茉莉花。但系喺我哋黄大仙成长嘅岁月，佢一直喺我哋心里边，因为佢曾经。同我哋玩过一个游戏，到今时今日我都觉得系好重要。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嘅诗人咧，我谂同嗰个游戏都有啲关系。唯一引到大家笑嘅笑位，我再讲一次，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嘅诗人，就是因为佢同我玩咗呢个游戏。呢、这个游戏其实好简单，本来我哋都识玩，但佢玩得好绝妙。我哋细个就好中意储埋啲糖纸，嗰啲玻璃糖纸，洗干净、抹干净、整干咗，摄入啲书度夹埋，然后迟啲攞翻出嚟，挤喺个手掌度，佢就自己攣起上嚟。个个都识做，但系茉莉花有一次将佢嘅珍藏嗰一盒糖纸攞出嚟，派晒俾我哋喺佢门口嗰班细路，叫我哋放上只手度，然后细细嚟一吹。嗰啲糖纸就好神奇咁样，慢慢慢慢飘啊飘，好似啲蝴蝶咁样。然后佢又再俾一啲，我哋又再俾一啲，我哋成条走廊就系呢啲自由嘅蝴蝶喺度飞翔。我唔知点解可能，不过一定有啲根据嘅。正如艾薇薇话斋，自由就好似风咁样，系冇办法挡嘅。多谢。 多謝熊仔叔叔。 希望呢個自由花可以開遍香港同埋國內各地嚇。咁咧呢一個自由嘅空氣咧，係我哋今次藝墟一個非常之主要嘅元素啦。因為香港係中國最先嘅一塊自由嘅土地，我哋希望呢個自由之風繼續吹向內地，令到內地咧係更加可以享有呢個自由嘅氣息。咁至少咧呢個草泥馬咧唔會變成呢個瀕危動物嚇。咁如果大家想趁呢個草泥馬未被呢、這個變成呢個瀕危動物之前咧，同佢留念咧，就大家可以過去喺我嘅右手邊咧，同草泥馬影張相啊。同埋嗰度咧，其實咧都仲有好多嘅行為藝術咧喺度做緊噶，包括就係我哋放咩咧？放風、放假、放艾薇薇、放趙連海、放所有嘅在囚意見人士。咁如果你有我呢個同一個心願咧，就請去支聯會嗰個攤檔嗰度咧，去簽低你哋個名。就是要求釋放魏美美同埋所有嘅在囚人士，當然亦都唔好忘記5月35日呢個日子，因為呢個日子呢，我相信大家唔會失約嘅，喺六四維園我哋再見㗎。咁係到時呢，我哋會大家都知道我會燒一個吊唁冊啦。咁喺支聯會個攤檔呢，係有呢個六四嘅簽名冊係俾大家去簽嘅，請大哥花少少時間去簽低你嘅名。 咁另外咧，亦都喺即係大家見到草泥馬側邊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啲嘅行為藝術啦，亦都包括咗大家可以咧係同我哋嘅工作人員咧攞一啲粉筆啦，咁喺個地上邊咧寫下好多即係而家好即係好多顏色嘅一啲嘅名，咁個呢啲名咧全部都係即係四川地震嘅時候咧有好幾千個名啦，咁就係、是當陣時艾薇薇啦，咁同埋亦都係有好多嘅義工咧，係搜集翻嚟，就係嗰啲因為豆腐渣工程而被即係因為咁樣樣地震咧就死咗嘅小朋友嘅名嚟嘅，咁亦都希望你大家可以唔好忘記佢哋啦，就繼續支持我哋。咁另外咧，我哋今日真係有好多嘅節目，咁啊除咗行為藝術之外咧，或者歌唱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咧就係比較我哋講比較深。思深沉的一些字母，咁樣咧就係、是、一啲朗誦詩歌朗誦啦。 其實咧，我啊第一次聽啊蔡耀昌，即係支聯會副主席朗誦嘅，效果唔錯喎。嗱，如果大家想欣賞嘅咧，請留步，同埋咧請阿蔡耀昌同埋阿詩人孟朗咧上嚟同我哋朗誦一首詩。咁頭先佢哋朗誦嘅詩咧，同而家朗誦嘅詩咧，其實係唔一樣嘅。呢一首咧叫做《開花是瓜子的權利》。同埋當我不再恐懼，請詩人孟朗同埋蔡耀昌。 好啊，唔該曬啦。咁咧就頭先我哋話同阿孟朗一齊夾粉咧，就夾雜咗一齊念一首就係艾薇薇嘅詩《過一會再説》。咁而家就嗱，不如阿孟朗我哋一人念一首啊， 一人念一首。我念妙绝，我的朋友妙绝。写的开花的瓜子的权利，你念那个南岛，诗人南岛的诗。 嗱，阿孟朗而家就会念就系、是、由阿苗国系写嘅诗，就叫《开花是瓜子的权利》。咁啊，大家听下，留心。 开花是瓜子的权利，瓜子的背后是一张 V 字盛开的胜利的笑脸。瓜子的美丽，它在艺术家想象里，它的样子。是一朵花，瓜子的命运，它在艺术家的手里，是一群沉默而坚韧的生命。瓜子的自由，开放的葵花，光芒的太阳，温暖着秋天的大地。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意志，他们都有开花的权利。当春天降临大地，好， 好，唔该晒啊，咁啊。开花是瓜子的权利，吓，头先阿孟朗就念过，咁我跟住呢首咧系由南岛所作嘅《当我不再恐惧》，系致艾薇薇嘅一首诗嚟嘅，吓，咁系南岛系俾艾薇薇嘅。艾薇薇曾经讲过：我唔系唔惊，我好惊，但系如果我唔咁样做。我只会更加恐惧。我亦都曾经恐惧，就好似一个人 走在黑夜里面，不知道黑有几深，因为我掉入了恐惧的陷阱。我曾经恐惧，因为我父母的血液给了我恐惧的基因，时时刻刻战战兢兢。恐惧瓦解了自信，我好像羊猪一样是被屠宰。强权者无比的权力来自我恐惧的神经。不过应该恐惧的不是强权，亦都不是暴君，是惧怕恐惧挥之不去的心理的阴影。当我摆脱了恐惧，我听到了自由的鸟鸣。当我丢弃了恐惧，我闻到茉莉花的芬芳。当我不再恐惧，直起腰杆，不再当屁民，一亿火葵花籽涌上街头，用散步踏破帝国的沉溺。当我们大家都不再恐惧，希望就在我们面前。多谢各位。 好，多谢大家。 当我们不再恐惧，我觉得这几个字呢，其实最好就是送给中国内地的官员，请他们不要再恐惧，请他们不要再过敏去乱咁打压这个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我们刚才很多谢蔡耀昌支联会副主席和诗人孟浪和我们朗诵。接下来呢，我们会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表演了。咁咧就係、是、阿、Stanley， 佢唱嘅咧係《誰的憲章》。 係啦，因為咧頭先咧 Stanley 都同我哋唱過一輪嘅歌噶啦。咁今次而家咧就係、是、嚟到呢度咧，就仲有最後嘅一首。咁就唔係我哋呢個小組搞嘅最後一個活動。不過咧今日咧就有最後嘅一首歌。咁就將時間俾阿 Stanley。 其實《誰的憲章》，我諗我講一講，可能有啲朋友咧唔係好知道《誰的憲章》係咩嚟嘅。《誰的憲章》咧，其實係阿 Stanley 咧為劉曉波被捕嘅時候嘅之後咧係作嘅一首歌。究竟呢個憲章係為誰而作？究竟劉曉波係為誰而坐牢？我哋請阿 Stanley。 我希望这首歌是成为每个人心里面的心声，也都我们作为香港人有一个自由角度应该要珍惜。 谁与监仓都发光，梦里嘲讽与薄凉，谁敢挥不讲写啫，受尽逼迫与折磨，谁花真心写宪章，愿有公义被宪章。谁于监仓都发光，黑暗都因而被照亮。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谁将不甘当炮枪，莫惧嘲讽与薄凉，谁敢挥不讲射遮，受尽逼迫与折磨，谁花真心写宪章，愿有公义被宪章。谁于监仓都发光，黑暗都因而被照亮。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 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同步上？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同步上？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歌唱？释放维权人士，释放艾薇薇， 多谢大家。 Stanley， 多谢 Stanley， 多谢晒，唔该晒。好，今日咧就真系活动真系好多啊！其实咧都好多，大家都真系意犹未尽啊！咁啊但系我哋其实咧都唔系话而家即刻完嘅，咁大家如果不过咧，大家就把握时间啦，因为我哋见到咧有草泥马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行为艺术家咧仲喺度表演紧。如果大家想即系大家都参与其中嘅话咧，咁啊把握时间啦，亦都或者系如果想影相嘅咧，就趁而家咧就未完结之前咧，就快啲去同佢哋影张相啦。 其實除了草泥馬可以拍照之外，大家也可以把艾薇薇帶回家，雖然艾薇薇現在未回家，但你可以把她帶回家，因為在前面在我右邊藍色的帳篷裡面，我們是有一些、即是水墨、你可以把艾薇薇帶回家之後，你不用擔心的，她很容易就會、洗了她，不會令到你是留低蹤影被人家拉，不知道去做什麼，被失蹤啊，還是被喝茶這樣的。 最重要就是、不是那個人，不過最重要就是印完之後呢就是記了在我們的腦海裡面，還有我們、將譬如說那些、我們幫手將那些、四川地震死了的小朋友的名字寫在個地板上面，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忘記他們，希望大家都可以記住他們，咁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希望佢哋亦都可以有一日得到公義為止。咁其實咧，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參與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咧就呢一個都同大家再介紹翻下我哋呢、這個團體同埋我哋主辦嘅單位同埋今日嘅活動啦。今日嘅活動咧個題目咧就係、是、國寶出沒注意，就係、是、中國人權狀況危虛。咁其實咧我哋咧就係、是、一個叫做中國境內各省外遊警示小組發出的一個旅遊警示。其實呢我們這個小組呢是包括了幾個團體的，這幾個團體呢就是今天的主辦的單位啦、合辦的單位啦，就有香港記者協會、獨立中文筆會、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香港特赦組織香港、國際特赦組織香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即支聯會。咁其實咧就有幾個呢幾個團體咧合辦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亦都多謝今日有份參與我哋今個呢一個藝墟嘅好多嘅藝術家啦。譬如係我哋有幾唔同嘅單位，就有一代人公社啦，亦都有藝術公民啦，咁亦都有有一啲嘅個別嘅文化工作者同埋藝術家嘅，咁有丸仔啦、Winsy Mok啦、三木啦、雲遊啦、程展慧啦，咁亦都有亦都多謝同我哋朗誦嘅孟朗啦，咁亦都多謝同我哋講古仔嘅熊仔叔叔啦，咁亦都多謝阿班啦同我哋唱歌啦，同埋 Stanley 啦，咁仲有一啲我哋幫手我哋音響方面嘅就係、是。八樓的朋友啦，咁仲有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幫我哋做一啲嘅即係之前嘅 set up 嘅一啲義工啦，咁亦都係不能盡錄啦，我可能記唔曬你哋嘅名字，咁但係咧就十分之感謝，係啦。 其實咧咁多朋友願意幫忙咧，唔係話因為記協，唔係話因為即係支聯會，甚至係個別嘅組織，而係因為咧。他們看到中國大力打壓內地的維權人士和普通市民，那我們說發出旅遊警示，其實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明白這個旅遊警示是做些什麼的。大家知道香港政府都有旅遊警示的，但是有些很具體的危險，但是實際上去內地現在你的言論自由，你不知道何時被人打壓，你都不知道何時是會被人秋後算帳，你可能無端端在地下撿起一朵茉莉花都會被人哋拉咗去，唔知運幾個鐘。 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無形嘅威脅，而呢啲威脅咧對我哋嘅影響係更加大，所以咧我哋咧係就此咧係發出呢一個旅遊警示，就話俾大家聽邊啲地方喺國內咧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咧係最緊要嘅。咁啦，嗱，我哋咧發出黑色警示嘅，即係呼籲大家真係要小心三思，係咪要去嘅地方咧？係有四個嘅，包括北京、浙江、廣東同埋四川。點解咧？因為嗱，大家都知喺北京咧，其實咧佢係即係被失蹤啊，被呢、這個刑事拘留嘅咧，係最多人嘅地方。喺截至到5月8日咧，我哋有56个人咧係被失蹤啊、刑事拘留啊、取保候審啊諸如此類，一半啊講緊係喺北京嘅，其中10个咧係無端端人間蒸發失蹤咗嘅。咁可以大家想象係幾得人驚，你都唔知道自己幾時咧會去到北京嘅時候咧就會失蹤啊，或者係被喝茶。至於四川咧，佢人數唔多，得7个嘅啫，但係個問題咧，佢係打得最狠，7个人裏面咧，有4个咧係已經被正式拘捕逮捕㗎啦，咁大家可以想象啦。而廣東咧，亦都係非常之出名，雖然好近我哋啊，但係咧，大家唔好以為廣東近我哋呢個自由之窗咧就會好自由，其實佢都揾咗好多嘅維權人士，同埋係尤其係維權律師。咁另一個咧就係浙江，本來咧就應該上海嘅，而家去咗佢隔離呢個兄弟幫嗰度。浙江咧係有成6个人咧係被呢個失蹤啊，或者係刑事拘留嘅，咁所以咧係由於佢人數多同埋嗰個狠嘅程度咧，我哋將呢4个地方咧就劃為黑色旅遊警示，呼籲大家去呢啲地方嘅時候咧要三思，係咪就諗清楚先好去？咁至於紅色嘅咧，亦都有6个地方，咁呢啲咧亦都係唔少嘅人咧係被呢個拘留啊、刑事拘留啊、失蹤啊，甚至係取保候審。咁咧係有山東、江蘇、上海、廣西、湖北、重慶同埋陝西嘅。咁至於一大片黃色嘅土地咧，雖然而家我哋未知道有冇人被失蹤啊、被拘留，純粹可能係因為我哋嘅能力有限唔知道嘅啫，唔代表佢一定冇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真係唔知道幾時咧呢啲地方嘅官員嘅花粉敏感症發作，又會拉人㗎啦。咁所以咧，呢一片咧其實都係黃色嘅地方，係呼籲大家要留意。呢啲地方咧係可能隨時會有人咧係被失蹤啊、被拘留啊，只係因為你講咗啲可能內地政府唔啱聽嘅嘢嘅啫。咁所以咧，我哋發出呢個旅遊警示，除咗呼籲大家要小心之外，當然我哋更加重要嘅係希望大家係爭取呢啲被純粹係因為表達自由而被囚嘅人，或者係被拘禁嘅人，呢啲係因為莫須有嘅罪名被拘禁嘅人。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請我哋嘅合辦團體咧一齊上嚟發出我哋嘅呼籲。請我係記協主席麥燕婷啦，我哋係其中一個代表啦。歐美部咧係 國際特赦組織、 中文筆獨立中文筆會、政委、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支聯會朋友阿邦，OK， 好，釋放艾薇薇， 釋放艾薇薇。 释放所有在囚人士， 释放所有在囚人士， 释放艾薇薇， 释放艾薇薇， 释放所有在囚人士， 释放所有在囚人士。 我哋今日咧就好多谢大家嚟到呢一度咧，同我哋一起参与呢个艺墟啦。咁但系咧，我哋争取释放嘅行动咧系未停止嘅，所以我哋今日艺墟嘅活动咧就暂时喺呢度结束。但系咧，台下嘅活动我哋会一直维持到5点半。而爭取釋放的活動，我們是會更加一直維持下去，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多謝大家， 多謝。